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外面是冬天，的确冷得很，好在有楼影的大衣和围巾保暖。池小池连上了这个世界的网络，开启了导航，又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报出了一个地址。昨天他与楼影回到他们的空间里，池小池闲来无事检索了一下《鲛人仙君》这本书，与系统提供的数据一致，《鲛人仙君》断更在第87章，就再也没有更新。作者叫做青山红尘，这个笔名后续并没有新作品产出，看样子像是彻底不写文了。池小池去翻了翻评论区，却有了点新发现，在这篇荒废很久的文章下，仍有人在催更，数量还不少呢。大多顶着燕大观光团的 ID， 哭着闹着说请淡烟大大更文，想看看鲛人和蛇君的后续故事。哼哼哼，池小池寻线找去，很快找到了源头。青山红尘换了个马甲，叫一只淡烟。去了另外一个网站，写了一篇无 CP 修真文，运气不赖，被一家影视公司相中买下版权，未经羁押便拍摄了出来，收视率不错，一炮而红。一只淡烟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在网络方便了之后，他便习惯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的心情。在鲛人仙君的连载期，他在他的日记里断断续续记了不少事情，有些是自己的脑洞，有些是连载时的烦恼。被读者喷得最狠时，当时还是小虾米的作者青山红尘纠结了好几日，跑去敲了自家编辑，咨询自己应该怎么办。他家编辑的头像看起来非常直男，是个叼着烟的粗犷大汉。编辑正忙着排版，给出了常规的回答， 多观察读者的喜好， 他们的要求有点难做， 不听读者的没有肉吃。 小作家还是挺穷的，就听了话，硬着头皮去观摩读者留言。他在日记里认真写道，听编辑的话有肉吃。然后他写成了四不像，被喷得更狠。小作者有点沮丧。凌晨三点多时，在空间里发了一张自己做的夜宵图，附文字道，没有肉吃，给自己煮个菠菜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发现有人点赞，是他的编辑。他很好奇，编辑这么晚还不睡的吗？很快下面有了编辑的回复， 看上去很好吃， 我做的， 加个蛋会更好吃。 小作者想想也有些馋了，煎了个单面荷包蛋，又从中切开，蛋液橙黄剔透，边缘卷翘微焦，看着就叫人食指大动。他又拍了一张图，这次编辑没有回复。小作者也没有多想，坐在桌前大快朵颐了一会儿，随手打开了文章页面，想看看能不能在一堆喷评里找出一两个有建设性的回复。他这一刷新，发现多了两个评论，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。一个是不错，开头文字较简洁，无赘余，文字功底不差。另一个是故事进入主线略有拖沓，主角性格不鲜明。小作者吸溜吸溜着面条，倒回去看一看自己的更新，觉得这评论真不错呀，不是单纯的说爽或者不爽，这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实实在在地指出了他写作时的问题所在。他很诚恳地写了三行回复，谢谢他的指导。 那边给意见的读者似乎也在线回复道， 去睡，我再看会儿。 小作者便怀着感恩之情去睡了，结果一觉醒来，评论区撕翻了天呢。有几个闲着无聊的固定喷子，可能是瞧小作者性格好拿捏，总是温温柔柔的不生气，跟书里的那个软面团主角似的，总爱披着马甲过来刺他两句。今天其中一个一觉起来，看评论区完成例行任务时，看见了一个认认真真看文，还给出不少好评的 ID， 马上围了上去。 哟，这是亲友团啊，还是买的评论啊？ 睡不着，来看看文。 哎呀，哥们儿，没啥好看的，散了吧。你巴巴说了这么多，这作者也不会改的，改啊，也是瞎鸡巴改。 我喜欢这个故事，他写的不错。 喷子酸溜溜的道：“ 哎呦，果然是亲友团。 客观来说，写的比你好。” 喷子打了个机灵，生生气炸了毛：“ 你睁眼说什么瞎话了？你哪只眼看见我写完了？” 读者颇有条理道：“ 你这个小号只给一篇文章投过来，你的小号和那篇文章的 IP 地址一致，那篇文章跟这篇文章是同期。劝你认真写文，不然是不会有榜的。” 哼，你他妈以为你是编辑，张口就来？我还说你是作者小号呢。 底下就不回复了。小作者看得有点生气啊，刚想上去替那热心的读者说两句话，编辑那个粗犷刁烟大汉的头像便在他的好友栏里闪烁起来。 别听他们的，是我的错，不该给你先前的建议。按照你的想法，换一个氛围更好的网站，在细节上做出改进，你的成绩会更优秀。 小作者愣在电脑前。后来他经过深思熟虑，把这篇已经严重跑偏的文弃了，转去了另一个网站。起笔名时，他想到了那个粗犷大汉嘴里叼着的烟，就随手敲了个一支淡烟上去。再后来他一本封神，接下来的两本书也都成绩颇佳。手里有了钱，他便去敲了编辑。两个人自从被空口建成亲友团后，便常常在一起聊天，得知了彼此的很多事情，倒真的混成了半个亲友团。比如两个人是同城，都爱吃夜宵，都是夜猫子。小作者的信息他总是秒回的。 怎么？ 有空出来吗？请你吃肉。 关于见面的这件事，小作者在日记里记录得很详细。那人一点也不粗犷，只比小作者年纪大几个月，生得很斯文俊秀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常在杂志上写点散文，家里有钱，所以可以尽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认识小作者一年前，他还在卖保险，现在他刚刚考取幼师证，正准备辞去了编辑的工作，去幼儿园做幼师。小作者很羡慕他，说真好呀。他是小儿麻痹，从出生后不久就坐在轮椅里，这些年能够独立前往的只有自家的厨房、电脑和卧室。他很向往编辑能看到的那片广阔天地。编辑打量着他的轮椅说， 你现在一个人住？ 嗯。 他父亲早早去世了，母亲改嫁去了国外。 很巧，我家小区新安设了残疾人通道，每座楼都有。 小作者眼睛亮亮的。 嗯，真好。 编辑望着他的眼睛说， 搬过来住吧。 嗯？ 我家附近有一个很不错的小店，卖梅花糕的。 小作者懵懵地看着他，心跳加速之余又不很能理解他话中的意思。在小作者的日记里有一篇美食日记，专门是讲梅花糕的，看得迟小池大晚上食欲旺盛，所以他隔天就来买了。他抵达了小作者美食日记里所说的店铺，老板熟练地将调好的糯米粉液倒入特制的器皿中， 又在里面注入早已熬煮好的半流体状热豆沙、热芝麻和热紫薯。池小池喝着手在寒风里苦等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将车在这间小店门口停下。 老板娘，来两个，老样式。 这显然是个熟客。老板娘应了两声，麻利地将两个豆沙从炉中取出，拿纸袋子装了递给他。年轻人飞快钻回车里，车里副驾驶上还有一个人，探过身子把纸袋接过来。池小池听到年轻人说， 先烫，先捂着手，回家刚刚好能吃。 池小池回头望着那一骑绝尘的轿车，想也许是，也许不是吧。他想起昨天在网上看过小作者的网络采访音频，在自由访谈环节也有作者问及鲛人仙君的事情。 淡烟大大，那篇仙君你真的不打算写了吗？ 不写给别人看了，我会把它留在硬盘里重写一遍写给他看。 那鲛人与蛇君会有一个好结局吗？ 他们会的，他们是独立的灵魂，哪怕没有我，他们也会拥有一个很好的结局。 池小池正想着，突然从他的大衣口袋里传来了细微的震动声。池小池拿起手机看了一会儿上面的号码，凑到耳边，那边是楼影的声音。 喂。 池小池乐了，他记得他还是061的时候跟自己说过，在非任务环境下，他到达某个世界时会屏蔽一切功能，只保留最基本的感官能力，连说话也做不到。所以被留在家里的楼影想找他说话只能打电话。楼影问他， 冷吗？ 楼影不在眼前，池小池反倒没有那么紧绷着了。 你不在，我的贴心小秋裤都没有了。 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看看时间，小的差不多要下锅了。 池小池捂住话筒问老板， 老板还要多长时间？ 快了快了，也就六七分钟，紫薯馅的熟的慢点。 下吧下吧，不说了，先挂了。出来前没仔细看，手机快要没电了。 好。 池小池买了一炉半，打算回去让楼影去分给那些系统们。他从中挑出一个紫薯馅的梅花糕，轻轻咬开一口，外层的蛋卷烤得酥脆金黄，正好是池小池最爱吃的。软糯的梅花状米糍被咬开一个口，就有熬化成汁的流泰紫薯微微溢出，的确烫口得很，滚烫滚烫的白气直扑到池小池脸上去。他热气腾腾地吃了两口，突然很想回家，于是他在心里叫了楼影的名字。 老哥，老哥。 做梅花糕的老板哈着气，准备下一炉梅花糕时，不经意抬眼一望，发现刚才那位提走了一炉半梅花糕的客人，竟然在短短半分钟内就不见了踪影。而在挂掉和池小池的电话后，楼影对089与023说， 我先回去了，给小池下饺子。 他本来是想找089聊一聊的，但不巧023也在，有些话就不大方便说了。089声情并茂的， 去吧乖仔，你的幸福就是父母最大的期盼。 023冷峻地翻了个白眼，089无辜的， 我可是一片真心啊。 楼影抚一抚还在自己上衣口袋的平安结束， 我知道。 089看到他的动作，神情未变，笑眼微弯。知道平安节的用处，八成是用过他了。既然要动用他，肯定是遇到了某些危险。看他现在的样子，想必是平安过度了，而且可能还遇见了什么好事情。只是061这样开心， 须臾之间那位可就未必开心了。几个转瞬，林八九便有了一些猜想，话锋一转，真情实感，热泪盈眶的道： 六一啊，你可好好保护我们家儿媳妇儿，你是我们家九代单传，我们老林家的香火延续可全靠她了。 楼隐心念微动，知道他是在提醒自己什么。 嗯，我记住了，父亲。 林二三觉得自己时常因为不够细精而和他们格格不入。